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34集，浏览器跳出第一条答案。 同性性行为是一种行为现象，存在于广义上的动物群体。同性恋是一种文化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关于同性恋的十个误区，看完你就明白了。只需简单测试，判断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 云建威疑惑点进第三条，里头有个测试链接。云建威点进链接，一脸凝重做完了全部测试题。做完后点开测试结果，答案跳出来。 恭喜您，有 75% 的概率会恋上同性。充满浪漫想法和艺术感的你，并不拘于世俗的看法。你拥有这世间最自由的一颗心，性别在你眼中并不。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个头啊。 云建威起身抓起枕头狂揍手机，没一会儿云洪洲就来敲他门。 微微，这么晚怎么还没睡啊？ 云建威丧气往床上倒。 睡了。 他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顶个黑眼圈去学校。他一整天上课没专心听，午休时抱着手机躲在角落继续查资料。他才知道，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群体内都普遍存在同性行为。这么看来，这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有悖天理的事。他甚至还学到不少新的生物知识，可谓大开眼界。在学校里，云建威不敢明目张胆玩手机。这几天，每天回家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专心上网冲浪。他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了一对国外的同性情侣，这对情侣曾经被当作小小的娱乐新闻发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娱乐网页上，被漫无目的浏览网站的云建威瞥到。之后他花了几天时间绞尽脑汁想办法从这则只有模糊截图和真假不明的爱情故事的新闻里找到了这对情侣在国外一个社交平台上的原账号。至此，云建威才算真的窥见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翻遍这对同性情侣的账号，账号里记录的几乎全是他们的生活日常。他知道了这两个大男生同居了很多年，在海边有一间小小的公寓，他们养了一条狗。账号里有很多狗狗的照片和视频，当然也有很多他们两个人的亲密照，有时候是很搞笑的照片，一些情侣间的恶作剧，一个人出了糗，另一个人在旁边狂笑，万圣节两人奇怪滑稽的装扮，有时候也是唯美的照片，蔚蓝的大海边，两人牵手行走，落日光辉下亲吻的剪影，安静的午后，依偎休憩的两双腿。他甚至还知道了什么是 LGBT。因为这对情侣每年都会参加 LGBT 游行，并在账号上发布长长的评论。云建威把每条评论都看完了，云建威还反复看过他们发布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很短，是其中一个男生牵着狗在阳光灿烂的林间公路上散步，接着拍摄视频的那个人叫他 Jeff， 然后 Jeff 回过头对拍视频的人露出笑容。云建威很难忘记那个视频里的大哥哥笑起来时灿烂的绿色眼睛，还有拍摄者那声温柔的如同从咽喉里缱绻卷出的 Jeff。 不知道是不是猛的一下看太多，云建威做了场梦。他梦见了异国的街头，无边无际的大海边围绕一圈彩色小屋，阳光洒满圆形广场，戴高顶礼帽的西装男人在广场上演奏小提琴曲。云建威穿过广场，海风吹起他的帽檐，一只手牵住他， 那是一只男性的手，梦里他似乎与对方是恋人。他亲密环住对方的腰，抬头想看清那个人的脸，遮阳帽却挡住了视线，对方也将他搂进怀里，低下头在悠扬的小提琴曲中与他呢喃耳语。他听到那个人温柔地叫他微微 微微。 云建威一个机灵，抱着饭碗抬起头，齐峰坐在旁边也看着他。 他要冷了、啊、 宝贝想什么这么入迷？ 云建威埋头喝汤含糊答 案。没什么。 他吃完饭就跑了，都没等齐峰和他一起下楼，一上午的课也没认真听，脑子里都是那段情侣发在账号上的合照。他想着这两个男生在海边散步，在夕阳下接吻，还一起和朋友庆祝结婚纪念日。哦，对，他们还可以结婚，无名指上可以戴婚戒。云建威撑着下巴发呆，心想原来男生和男生之间真的可以在一起，可以结婚，还可以生活得这么甜蜜。也是，无论是异性相恋还是同性相恋，说到底都是两个人相恋，不过是生理构造不太一样，能不能生孩子而已。若客观地从人类的繁衍本能而言，异性恋当然最符合社会主流，但是政治老师也讲过，客观事实与主观能动往往不能完全协调统一。 云建威， 讲台上的老师客客气气点他的名。 我的脸上是开了朵花吗？ 云建威在一堂哄笑中被点起来回答问题，他没能回答上来。下课后喜提一道几何数学大题，被要求运用三种以上不同思路解题，下午放学前交到老师办公室。下课后前后左右桌围在云建威桌前，一边嘲笑他一边帮他想题。胡文则问， 你这两天怎么老走神啊？都好几次被老师点名了。 他的同桌戴子英也在帮他写题。 对啊，老师老盯着你，害得我都不能打瞌睡。 白英，你这地方算错了吧？ 没有吧。 你这公式用的根本不对啊。 那你自己写呀、啊、 胡文则好心劝， 你俩半斤八两的水平就别丢人了。 几人吵吵闹闹，云建威慢吞吞往纸上写答案，写着写着把笔一扔。 哎，放学我们去唱歌。 戴子英第一个响应， 好呀好呀，我要去。 云建威转头去叫隔壁左右的人，不一会儿喊到一群人放学去唱歌，索性胡文泽又订了家披萨店包桌。云建威解决烦心事的方法就是玩，放学后一群人涌向披萨店，吃饱喝足后又直奔 KTV。 云建威订的豪华大包，桌上水果饮料爆米花和桌游一应俱全。戴子英一进去就抓话筒， 微微，咱俩来唱一首。 两人去年一起参加了学校的十佳歌手大赛，最后是云建威拿了第一，戴子英第二。这比赛上了电视，后来云建威还被电视台请去和一个歌星录了首亲子歌。云建威唱歌是公认的好听。 那就先来一首《失恋阵线联盟》。 唱这么不吉利的歌干什么呀？ 你又没有女朋友，这歌吉不吉利和你有关系吗？ 云建威被迫唱了好几首备胎歌后受不了逃走，一群人唱着唱着又开始玩桌游。桌上有一套真心话大冒险，云建威抽中好几次国王，他鬼点子多，诸如指使别人出门在走廊上大声唱小青蛙，背着人原地转二十圈之类，把一群人玩得团团转，之后又玩了几轮。云建威抽牌一看，